我家邻居李奶奶下肢水肿啊，她有一段时间了，一直都不好。前一段时间呢，李奶奶到中医院去看了，医生给她开了个方子，嘱咐她服药一周之后呢再去。结果过了一周之后啊，这李奶奶又去了，大夫呢又给她开了一剂方子，但是李奶奶呢就很纳闷儿，说大夫前后开的两个方子啊，所用的药物完全相同。但是剂量却跟上一次不一样了，有的呢多了几克，有的少了几克 啊。 其实说实话，看李奶奶的两个方子啊，我也很好奇，为什么同样的方子用同样的中药，剂量还会调整呢？ 这个很正常，你就让老奶奶呢放心的服用就可以了。在中医的遣方用药当中啊，中药的剂量是有很多的讲究的。我们都知道中医的难题非常多，其中最难的就是中药的剂量，这也是最难说清楚的。因为中药治病的基础呢，就是它的有效成分，而这个剂量的大小，它就决定着有效成分含量的高低。有的时候剂量过小，这个药物呢，它就不能发挥疗效。而剂量过大呢，不但是浪费了药物，而且还有可能会产生一些毒副作用。那么中药的剂量多少，它就关系着这个方子的有效与否以及呢安全。处方剂量呢也一直被视为关羽之偃月刀，孙行者之金箍棒，所以呢又有中医不传之秘在于剂量的说法。 中医不传之秘在于剂量。可是徐主任，你看那些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名方经方，不是都标明剂量了吗？ 是，但是古代的方剂当中所标明的剂量都是用古代的称量方法标注的。我给你打个比方，黄芪三两或者是人参两钱，古代中药的剂量和现代称量标准它是有差别的，所以呢一直以来有很多的中医大夫，即使他用了经方和名方，也没有取得什么好的治疗效果。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剂量使用不准确。中医的灵魂它就在辩证。其实啊，不光是组方要辩证，剂量上也要根据病人的不同而辩证。 好的，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，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。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，哪怕架上药生尘。这是一个老中医人，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，心正药自真。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，因为你那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， 真的太好了，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呐。 徐教授啊，干汤气短讲三方，百姓把他挂心上。 有情也有担当，我又把我自强，几百草要让这世界都香。 好的，欢迎回来。提醒一下，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，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。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电波中的老中医讲学人徐桂英徐主任。 那截止到昨天下午五点，我们180天的巴马健康大改变的康复计划活动呢已经结束了。很多朋友啊都如愿以偿，订到了生物制剂以及我们的生物疗法。但大家记住，只是咱们康复计划的第一步，咱们做这次活动 最终的目的是要让大家健康，所以大家拿到了之后一定要坚持，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否则呢您是在拖延自己的进度。另外在使用的过程当中，您有任何的疑问，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寻求工作人员的帮助，我们呢一定会尽心尽力的来指导大伙儿，协助大家呢在180天之内完成健康大改变。咱们有句老话叫做一份耕耘一份收获，说的呢就是你只要付出了就会有回报，但是在治病上恐怕这句话就行不通了。我记得前些年呢有一个患者，当年是74岁，得的是高血压有30来年了，平时呢一直按时服用硝苯地平等等一些降压药物，血压呢刚开始的时候控制的倒还可以，但是过了几年之后这血压呢就开始不稳定了，总是忽高忽低的，并且呢有的时候会出现脚肿的现象，于是呢医生呢又给他配上了利尿的药青氯塞嗪，并且医生告诉他要少吃盐，要戒烟戒酒，还要多运动。这个患者呢他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一个人，从这一天开始就严格按照医生的要求少吃盐不抽烟不喝酒，天天出去运动。但是没多久患者就出现了头晕的状况，一晕起来呢就别说运动了啊，人都不敢站起来。到医院一检查，这查出来呢有轻微的腔梗和脑动脉硬化的问题。他就在想啊，他是完全按照医生的嘱咐在做，为什么还会出现头晕啊，为什么还会出现腔梗？医生就告诉他，因为你长期用药的原因，再加上你年龄大了，你血管的内皮就会受损伤，就会导致血管硬化。那么为了防止患者再次出现腔梗或者更严重的脑梗，又给患者加服了阿司匹林，结果患者再用一周以后因为胃疼再次来到医院。经过检查发现患者的胃溃疡发作了。并且患者因为胃疼的原因，这就又导致了血压上升了。高压呢达到了180毫米汞柱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领导啊就找到我们，希望我们呢能够为这位患者提供生物疗法，因为患者的血压始终居高不下，随时都有出现脑中风的危险。那家属和大夫都非常着急。我们呢紧急为医院提供了一台，那么患者放在手背，贴片呢贴在他的太冲穴，在做完后他的血压很快的降到了159。患者以及家属这才把一直悬着的心呢稍稍的放松下来，患者的血压降下来了，但是他心里啊一直有个疙瘩。就是我所有的一切我都是按照要求做的，少吃盐戒烟戒酒多运动按时吃药，那我为什么这个身体越来越差，血压也不稳，病的越多还出现了腔梗还有胃病。咱们不是都说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吗？为什么我这些年的努力我就换不来健康呢？其实我相信呢，这不仅仅是这位患者他一个人的想法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肯定都有这种疑问。大家说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努力的方向错了。 你方向错了，你再努力也只能是背道而驰。就比如说这个高血压，那咱们大伙儿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高血压它是怎么引起的。血压大家都知道，就是指血液在血管当中流动的时候对血管壁产生的压力。那当咱们的血管壁增厚，血管收缩阻力增加，或者血容量增多的时候，就会出现血压升高。所以现在临床上最常用的降压药会采用一个，就是减少人体血容量来达到降压的作用啊，你比如说利尿剂，第二个呢，就是通过扩张血管降低平滑肌的张力来降压，咱们比如说硝苯地平啊这类药。第三个呢，就是通过降低心率来降压，很多患者他才会出现无论他怎么个认真努力，他的身体都无法好转，血压都无法真正的恢复到正常。 那徐主任，我们应该如何来解决像血管壁增厚、血管收缩阻力增大的问题呢？ 那首先呢，我们得知道血管壁它为什么会增厚啊，有因才有果，把因为找到，所以就知道了。那么因为咱们血管内皮受损伤以后没有办法得到及时的修复，就造成了血管壁形成粥样硬化，导致咱们血管壁增厚，那么血管的收缩的阻力它就增大了。而咱们生物疗法恰恰就是通过激活血管内皮细胞的自我修复的能力，阻止和消除血管壁的损伤反应，从根源上杜绝了血管壁增厚斑块、血管收缩阻力增大的问题，因而呢，就恢复了人体血管的正常的弹性，达到从根本上降压的效果了。 其实徐主任，看来只要咱们做事啊，方向对了，那一份耕耘还是会有一份收获的。就像呢，血压升高就源于血管壁细胞受损了。 对。 那我们只要通过从这个源头上来解决，那就一定会获得健康的呀。 是。所以说呢，解决问题，找到病因的源头，这个很重要。我在巴马见到这样一个高血压病人，这个病人姓赵，他是辽宁沈阳人，年纪呢70来岁了。因为我在辽宁生活了多年，所以我能在巴马遇到辽宁人呢，感觉真的是很有缘，我们就聊了很多。这个老赵啊，说实话他这辈子真不容易，家里有两个孩子，这俩儿子呢先后考上了大学，毕业以后呢，为了这个给这两个孩子啊买房子，因为孩子结婚他们没有钱，老赵得给他们垫付首付，没办法呢，老赵就向亲戚们借。老赵这人呢，咱们说爱面子，不愿意开口求人，就为这借钱的事儿啊上了一股火，立马呢头疼眼睛胀，后来到医院一查，哇，高压170，低压110，那大夫就给他开了点降压药，用上以后呢这才感觉好点。后来呢，虽然孩子房子的这个事儿解决了，但是他这个高血压的毛病啊却长在身上了。这血压一高，他就头疼眼胀的实在受不了了。到医院，医生又给他开了两种药，并且就跟他说，您可不能再抽烟了，得戒了啊。说他血压下不来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他抽烟。但是这老赵偏偏他就戒不了这烟，一不抽烟呢浑身的不自在。后来呢无意当中听邻居说起，所以呢就跟老伴儿带了点钱就来了。这老赵可能是由于坐车的原因，这血压又高了，感觉到脑袋疼眼睛胀，疼得不想说话， 就听那些人呢，你一句我一句的说。老赵听着听着，他就感觉自个儿的头好像不怎么疼了，眼睛也不怎么胀了。等大伙儿在百魔洞里结束后，老赵和老伴儿也跟着出去了。出洞以后，老伴儿就问他，老头子头还疼不？老赵晃了晃头说，不疼了。这个时候呢，老伴儿啊又帮他测了一下血压，你别说，这血压还真的降下来了。第二天一早，老赵起来以后，这眼屎怎么那么多呀？头也不疼了。于是呢，这两口子收拾收拾东西又去了。我见到老赵的时候啊，老赵已经在巴马住了3个月了。老赵他跟我说，他说，徐大夫啊，我现在这血压降下来了，但是我就是心疼这钱，我从家带的钱呢已经花光了，我真没办法，后来又让孩子们给他打了2万。他说这几天呢就准备回沈阳，跟这儿啊也实在住不起了。当他听说我们在研究百魔洞里的地磁场做生物疗法的时候，他就赶紧给我留了他的电话，他还要了我的电话，说如果研究出来了，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他。那么开始在临床试验的时候，我第一时间我就想到了老赵，我就赶紧通知他过来。他来了之后，我让他把手背放在主机上，然后把电极片贴在他的太冲穴上，就开始。老赵呢，就感觉一股微弱的电流一直在体内流动，他说麻酥酥的，很舒服。那么做完之后，第二天一早，他就发现他当时在巴马的那种现象又来了。眼角的眼屎特别多，而且他随时随地的一直对自己的血压进行监测。他发现做完之后血压降得特别好，而且非常的稳定。之前呢，他因为动脉硬化压差大，做完压差由原来的65降到了51。但是老赵有一点他不明白， 怎么了？ 就是他每回做完或者是在百魔洞啊之前啊，在百魔洞出来之后，第二天这眼角总会有眼屎。那其实呢，对于老赵这些高血压患者来说，因为血压过高的原因，患者的动脉血管往往会变细，并且呢动脉内皮会受损伤。那么这种情况下做完之后，人的细胞，比如老赵眼部的细胞会进行自我修复，被激活的眼部细胞包括代谢通道就会加班加点的修复，并且呢排出这些修复以后产生的代谢物，那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眼屎。那其实呢，当时呢是在临床试验阶段，他呢就已经好得差不多了。用着这个脑袋不迷糊了，眼睛不胀疼了，血压还始终保持稳定。但是咱们这一次180天巴马健康大改变的活动一开始，他就立马也参加了。他说有了这个，我就不用去巴马了，能节省下不少的开销。那么对于一生节俭的老赵来说，为了健康能省些钱真的是再好不过了。 没错，您看徐主任，这个患者他的病好了，而且还省下了这么多钱。其实这都是带来的好处啊。 是啊，那咱们说治病不就得从根上治吗？这就让我想起了我那会儿上大学的时候学到的一句话，是400年前近代临床医学之父，他是英国著名的内科医生，他叫西德纳姆，他说过的一句话，他说一个人的动脉有多老， 他就有多老。 嗯， 那么今天这句话得到了验证。你看啊，做过生物疗法的人，他的血管弹性好，血液流动良好，血管内壁没有任何的损伤，所以他就不会出现血压高，也不会出现动脉硬化的这些问题，而且也不会出现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。可以说，这种健康状况才是我们所有人追求的。因为我一直知道，让咱们老百姓最受折磨的不仅仅是疾病带来的痛苦，还有啊，你说钱花了，罪受了，最后医生来了一句，我们尽力了，啊，大夫尽力了，这个就是让我们患者和家属最难以接受的。所以呀，在这种形势下，我们课题组才研发了生物疗法。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高血压患者通过使用生物疗法，血压呢降下来了，头呢也不疼也不晕了，咱们的血管的质量越来越好了，咱们从引起血压升高的源头上来改变咱们血管的弹性，那是不是就更好啊？ 嗯， 那在这儿呢，已经得到生物疗法的听众朋友，如果您一直被高血压困扰，想要治疗高血压的这些朋友们啊，你一定要听好了。下面呢，我要说说生物疗法高血压的时候使用的方法。 嗯， 大家可以先将电极片贴于脚上的太冲穴。太冲穴在哪儿呢？在你的大脚趾跟二脚趾之间，往脚面上两个手指的这么一个位置，两个手指横着那儿，这么一个宽度啊，就在这儿。因为高地磁场它可以自动的寻找穴位和经络，所以只要大体位置对了，就可以达到作用。你也可以把电极片贴于后腰的两侧，然后呢把手背呢放在主机上，那么做的过程当中感到身体有那种麻的感觉是最好的，结束后血压都会下降。那么有一些有头晕头疼头胀的高血压的症状也会减轻，之后血压呢就能够基本恢复正常。坚持做，不仅血压稳定了，而且你再也没有出现这种头疼啊、头晕啊、视物不清啊这些高血压的症状了，人的整个身体啊都感觉到特别轻松。如果你再配合上使用生物制剂给你的细胞补充能量，那么这个效果还会更加快。在这儿呢，我说一下，有些朋友想用电磁片进行，说找不准穴位怎么办，你不用着急，使用起来特别的简单，你往那一放，主机就会自动的释放高地磁场、远红外线和负离子，您也不用担心找不准穴位的问题。咱们呢有说明书，你一看说明书，那上面有针对不同疾病的穴位图，你大致就知道这个穴位在什么地方了。因为这个电极贴片啊，它释放的是高地磁场，那么这个地磁场释放的能量的时候它是发散的，所以你只要找到这个穴位大概的位置就可以了。电极贴片释放的地磁场的覆盖面很大，它可以自动找到穴位，这个呢跟咱们平时的针灸它不一样啊，针灸非要找准穴位，找不准它就没有效果。所以呢，咱不用非得精准的找到穴位，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，你也可以哪儿疼贴哪儿，哪儿不舒服你这个电极片就贴哪儿。所以如果操作的话，人人都会做，也非常适合咱们全家人自己在家里操作的。那么大家需要记住的是什么呢？拿到之后你一定要坚持，你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 否则你就是在拖延自己的进度。另外呢，在使用的过程当中，有任何的疑问，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，寻求我们工作人员的帮助。我们的工作人员以及我一定会尽心尽力地指导大家，协助大家，我们工作人员的帮助。我们的工作人员以及我一定会尽心尽力地指导大家，协助大家完成健康大改变。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中，我也会跟大家伙儿讲这个应该要怎么用。 因骨质疏松，每年会遭遇约37万起骨折事件。60岁后，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患病率竟高达，是谁偷走了我们的健康？巴马人，他们很少吃药去医院，甚至不知道抗生素为何物。在那里生活着很多百岁以上的老人，他们抽着烟，晒着太阳，诉说着家常往事。在那里很多80-90岁的老人耳聪目明，步履轻盈，而且无病无灾，甚至百岁以上还能在田间耕作。是什么让我们有着如此的差别？此时此刻，你是否该反思改变一种健康方式呢？巴马长寿现象给我们提示，祛病可以变得安全、绿色、有效，长寿可以变得舒适、轻松、简单。 好的，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。那在这个环节，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。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。 这位朋友你好。 你好。 哎，你好，请说，这位朋友。 哎，您是徐桂英徐主任吗？ 对，我徐桂英啊。 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 哎， 啊，我头几天啊，把那个都请到家来了。 啊，都拿到家了。 太高兴了。 嗯嗯。 因为我这么用那个呢，我原来有静脉曲张。 啊，静脉曲张。 啊，静脉曲张，静脉曲张，我脚腿扯沉了。 啊 啊啊！我还有那个前列腺不太好。 前列腺也不好。 嗯，不太好。 嗯嗯 嗯。我这两天吧，还觉着腿比较轻松了。 哦，腿比较轻松了，静脉曲张。 轻松了。 嗯嗯。 啊，原来站着有时血管神经跳跳疼啊，腿胀乎的。 嗯。 这些治疗我觉着这两天腿怎么轻松呢，走道干啥的。 好。 我细心了，什么呢，通过这个我有细心了。 啊。 我原来什么呢，为什么我没免费到那去体验呢， 啊，是没去体验。 我就看人。我家我有病嘛，我老伴有病。 哦。Oh. 他离不开人嘛，说我没法去，所以我这个到家吧，我太高兴了。 太高兴了。 相当把大夫吧呢请到家，就是咱俩我和我老伴的问题了。 是了是了，这不俩人一起用多好啊， 对 吧？ 对 啊， 我太佩服您了。 啊， 太佩服您了。 啊，我呢就想帮助大伙儿。刚才呢，我以为你是先体验了以后参加这个180天巴马健康大改变的这个活动，原来呢，你们二老呢是不方便出门了， 不方便出门， 直接就参加这活动。 我老伴儿，另外还有人儿， 啊， 我买菜赶紧要求快点回来。 那我问问您，您刚才说的静脉曲张，您是不是，把主机搁在脚底呀？ 啊，对对， 是不是？ 对 啊， 嗯， 那你要是还有前列腺的话呢，你可以把那个电极片啊，可以搁在。这个我们说的那个小腹部水道穴，就是靠近小肚子下边左右两边啊，左右两边两侧，然后您这个主机呢您就踩在脚底，这样呢连前列腺连您这个静脉曲张一块治，明白了？ 太好了，太好了。 啊，这是一个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你可以专门做前列腺，那么穴位呢叫阳陵泉，这个说明书上有啊，这两个病你可以同步做。好，咱们来解决你老伴儿的问题。接下来 啊， 嗯， 徐主任长， 哎， 我老伴儿啥问题呢？ 啊， 他现在吧，我跟你说啥呢？原来有那个脑萎缩， 啊，脑萎缩， 脑萎缩，完了动脉硬化，跟医院检查，完了脑供血不足， 脑供血不足。 二三年吧，那就是个就是什么的腰椎管狭窄吧，疼 啊， 做微创手术吧，跟医大做的 啊， 做完了以后呢就不疼了 啊， 不疼了。现在呢什么呢，越来越呢，就最近半年呢，就腿吧，翻身吧，走道费劲，走道不好。刚开始做完手术的时候还可以，现在越来越，就是翻身嘛，床上翻身翻不了。翻身得跪床上，完了在外边翻。跪床上，直接翻身翻不了。下地吧，走道走不了，我扶着他。另外，根本就不能坐便，坐不了，我就扶着他这坐便。跟屋里坐便。 就是腰部的问题。老伴儿身上还有其他别的问题吗？ 别的问题就是头晕，脑袋呀胀乎的。 头晕，脑袋胀。血压高不高？ 血压不高。对，是吧？为什么血压不高呢？以前血压高，吃了原子以后呢， 元阳大补方， 血压很正常。 血压好了， 血压好了。 那不错不错。 天天给他量血压，血压就130了。左右。 哦，咱老年人这个血压已经很好很好。 挺好。是那个死的。 好。 现在有啥问题就是呢，我就是我配合你希望你那个大夫给指导一下。 好。 怎么用他身上。 好。 原来有手抖。 有手抖是吧。 对，也是这个有半年没有下楼了。 半年都没下楼了。您老伴要是咱们说有这个病的话。我说句实在话啊，那真的是出不去门了。 出不了门了， 对呀，那走路都不平稳呢，对不对？高一脚低一脚的，您说您让他这个怎么个往外走啊？对不对？ 对， 他这个病已经是很严重了。很严重这个病了。是这样的啊，我跟你讲，老伴儿的这个腰疼腿疼这个问题，啊，腰疼腿疼这个问题，您记着，委中穴。就是膝关节的后头，膝盖的后头，把那两个电极片贴到那儿，这就是这么一个电极片。那么咱那个主机呢，如果老伴儿能坐着的话，就靠在后腰上。那个主机就是半圆形的，那个地方是热的，靠电线上的，没有电磁的，没有电磁，就是那个热的那段要靠在他的病痛的那个位置。这是一个。那么做完这个穴位，针对他这个腰呢，还有一个，这个主机可以踩在脚底，或者是这个自己抱着也行，踩在脚底也行。那个电极片呢贴在后腰，我们说腰眼儿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他哪儿疼，你就是用手按着后背那个腰那个地方，哪儿疼就把电极片贴哪儿，但是两个电极片不能靠得太近。左右至少要空开这么差不多啊，一寸多到两寸，不要靠得太近啊。然后就按我刚才那说法，如果做上身不要开到100赫兹，最多开到30赫兹啊。然后这个后边的用您就知道了啊。这是他这个骨病。那么手抖这个病呢，用多巴胺呢，咱们说效果不是最好啊。它是脑部的一个神经的一个问题，所以咱们在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咱们可以是什么呢？一个利用咱们这个磁场啊，给它修复激活细胞，使它大脑的这个多巴胺能够正常的分泌啊，能够正常的分泌。那如果说能够正常的分泌，那就好了。那么我们在做这个病症的时候，有一个穴位叫列缺穴，就是两个手的合谷穴交叉，食指指向你右手的食指，比如说跟左手交叉，右手的食指在左胳膊的这个食指顶的那个地方下边，这就是列缺穴。两个电极就贴在左右手的列缺穴上。这个列缺穴呢，它是人的太阴肺经穴啊，你给它贴在这个列缺穴上，它能把人的人脉通了，它有宣肺祛风疏通经络，如果经络通了，脑部神经被激活了，那么它的这个抖就会比现在越来越好越来越好。 啊，这个穴位您知道了吗？ 知道了。 啊，知道了。然后主机呢，它不是说腰疼吗？搁在腰上，主机呢也可以踩，也可以靠，也可以抱。肺部不好就把它往上边捅一捅，抱在胸口，怎么着都可以。 哎呀，好好好。 其他有什么病呢？忘了或者怎么样，随时打电话问。啊，然后还有什么问题？嗯， 没有，没有啥问题了。谢谢徐大爷，我谢谢您了。 啊，我希望你们二老啊，通过180天，啊，180天，咱们的身体呀、啊，就跟上了八马一样，来个健康的大改变，好不 好 啊？好， 好，徐大爷，我谢谢你了。好了，我向您汇报。 一定要给我汇报，好不 好？ 好， 好，好， 哎，哎， 谢谢你，徐大爷， 哎。 好，长寿。 哎，好，谢谢，再见啊。 哎，再见。 哎，再见。 提醒一下，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。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。好的，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。 这位朋友你好。 徐主任你好。 哎，你好。 哎， 请说啊。 哎，我是大庆的，今年82岁了。 哦，82了，我听不出来。真的是。 82了。这个做这个 啊， 做的比较好。这次又请回家来了。我另外我呀，这个。有几个事吧，我再跟你汇报一下的。 您说， 你看看我从小吧，我得过这第一次2岁左右就做一个天花。那时候也家农村的也没吃药，没啥玩意儿。大人种的地也没人管，反正就是活过来了，这是。 那不容易了。 真不容易。第二次我参加工作以后吧，还得过是59年时候得过一次急性肠炎。急性肠炎那时候就是发高烧42度左右，家人都不认得，所以说好了以后吧，这好像这肠胃吧一直是，就是拉肚子，这经常情况，这经常的这事儿， 免疫力很差啊，抵抗力很差， 这再一个就是2010年时候吧，我这个开始有一个有个病。病完后有我觉得肚子有点疼，我就到医院去了，家里人也没告诉我。我到那一查，我得肾结石。哎呀，我他妈我疼的，这都上吐下泻，完都看着不行。完最后一查是肾结石。这肾结石治好了以后吧，这个一查吧，那个一排查吧，开始有他们没告诉我。这个肾这早期的。完以后早期以后我就到哪呢，到大医院吧，不是到哈尔滨医院做大手术。开始大手术了。这一辈子的话大病这3次没死得了，活过来了。另外就是说这个我在那儿试验里边时候这个挺好的。另外我搞电工的，我是搞技术，对这个玩意比较精。我这个感觉就是很爱惜的。对肠胃不好吧，我有一个特别感觉，这个身体吧特别轻。做完以后吧，这个十二次就做完特别身体轻。另外我是外热。在这个外热吧，就是没有喝着这之前吧，浑身难受，也不是也没喝大病，浑身难受。那难受的，你说有病吧，没有病，没有病吧，你说还很难受。所以说通过做这个以后吧，这个肠胃吧基本是肚子也不胀了 啊， 别的吃饭吧，吃完这顿饭吧，吃完饭以后还晓得饿，饿了以后啊跟你讲再吃完再也不想饱。完以后我这吃完饭以后，你做这个以后吧，咱说不成好听的话吧，就是说放那个我们排气吧，放到这个葡萄血不露不露的排气。所以那个做完以后啊，我感觉这个胃肠啊是特别特别好，这个。另外就是吧，这个这个是一个，另外这个失眠吧。我这个从小就是6-7岁时候就开始做梦。到一直到现在，净做些噩梦。 嗯， 哎， 嗯，好。 最主要是我这个两个腿吧，从一零年一开始 啊， 就走到吧， 啊， 就拖到拉拉的， 啊， 哎， 啊， 就抬不起来，骑自行车更上不去， 嗯， 哎，就是上下楼吧，是一步一步挪着走， 嗯， 这腿打不了弯儿， 嗯， 什么这个主要是一个腿事儿， 嗯， 因为我这一辈子吧。叫这个心病吧，没有啥玩意儿。 嗯， 心病、肝病，这个肺，这个没啥的，没有糖尿病也。 你应该有动脉硬化吧？ 对对，主要是动脉硬化。动脉硬化吧，这个我这个叫压差大一点，压差大，血压吧还不太高。 嗯， 就估计我自个儿经常在家试验一下啊，有时候150左右。 嗯， 第二是70左右。 嗯， 哎，就这样情况。 150的话，压差已经达到80了，对吧？ 哎， 您刚才跟我说做噩梦，其实在我这50多年的中医经历当中，做噩梦的人多了去了。那么如果说做噩梦的话，我们讲他这个供血供氧就供不上，供血供氧供不上，大多都是动脉硬化。而动脉硬化的人，他会头疼，他也会腿脚沉，因为他的血管循环很差劲儿了，啊。那么咱们这个治病的西药可以吃，中药可以吃，生物疗法也可以用。我这个疗法呢，对于您来说，您要是动脉硬化的话，您在过程当中，您还得喝这个磁化水。 啊，对对对，我知道 啊，对， 它带吃的啊， 对对， 有， 对对对。然后你这个基本上的穴位，像您呢，比如说这个肠胃不是最最好的，对不对？肠胃不是最好的，打小两三岁就出天花得病的，做一做足三里穴啊。那么腿部呢，走路不轻巧的，那么做一做委中穴，或者呢做一做阿是穴。阿是穴就是哪儿疼就把电极片贴哪儿，这就可以了。那么现在呢，头疼脑胀的，比如说这个血压的这个问题，其实你要解决血压的问题，那就必须要做高血压的穴位，这个在咱们说明书上有，我这儿就不讲了啊。您这个血压压差太大了，你必须做一做，你这个血压下来，你动脉硬化过一段时间，血管的这个细胞得到修复以后啊，生物制剂给你的这个细胞补充能量以后，新陈代谢好了，那你的做噩梦也没了，走路腿脚也轻巧了，啊，那个消化系统的功能也逐渐的恢复了，啊，这样子你就健康了，好吧？细胞得到修复以后，啊，生物制剂给你的这个细胞补充能量以后，新陈代谢好了，那你的做噩梦也没了，走路腿脚也轻巧了。啊，那个消化系统的功能也逐渐的恢复了，啊，这样子你就健康了，好吧？ 好好好。 好了，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。 感谢你，徐主任。 不用谢我，我希望180天以后您的健康来一个大转变。 我以后我好了，一定给你们打电话。 哎，好啊。 好了，谢谢你啊。 啊，不用谢，不用谢。好，再见。哎， 好了。 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，哪怕架上药生尘。这是一个老中医人，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，心正药自真。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，因为你那讲的真真切切，实实在在， 真的太好了， 太谢谢你了，徐主任呐。 要说肝汤气短讲三方，百姓把它挂心上。 提醒一下，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，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。好的，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。 这位朋友你好。 啊，徐主任吗？ 哎，我徐桂英，你好。 徐主任您好。 哎， 我是鞍山的。 啊。 哦，对。 行，什么问题您说啊。 啊，我今年85岁了。 哦，听不出来。嗯。 啊，我这个身体呀、 啊。啊。 有几种病。 啊，您说说。 都是老病，也是慢性病。 啊，老病。 一个是胃肠不好。 胃肠不好。嗯。 啊，哦，慢性胃炎有20-30年了。 哦， 那个肠炎呢，就是，哎，不是拉稀，就是 不成形， 肠稀便，就是不成形。 嗯，那多少年呢？ 哎呀，也这个肠稀便年数少啊，就是2年吧。 2年，嗯。 嗯，我7年呢，这时候做了一次肠镜， 嗯、 还有息肉， 嗯， 当时给割掉了。 嗯， 除了这个胃肠病、慢性的病之外呢。 啊， 这就是心脑供血不足， 嗯、 就是，自我症状呢还没有太严重，就是做心电图的话呀，就说是你心肌缺血， 嗯， 完了有点心律不齐， 嗯嗯， 哎，这个脑袋没检查过，没检查过呢，但是自我感觉，有时候是这个脑有点迷糊感觉，但是那个次数非常少，哎。这就是我自我感觉，我这就是好像那是寒凉体质， 嗯， 就是那个冬天啊手脚凉， 嗯嗯， 胃也是怕凉啊， 胃也怕凉， 就是这个也属于这个脾寒，脾阳虚吧， 脾胃， 脾阳虚，肾阳虚， 嗯 嗯，肾阳虚就表现夜尿多，手脚怕凉，手脚冷， 嗯嗯。嗯嗯 大致情况就是这样。 大致情况就这样啊。 嗯、 平时吃点药治疗治疗吗？ 哎呀，也没断。 反正是陪着我，我活多少年，他陪我多少年。 是那么回事。 啊啊啊！其实我跟大伙儿说， 嗯， 咱们每一位这个中老年人呢，这个年纪大了以后啊，就怕得病。 对。 啊、没哪个人说我不怕死的，都怕死。其实这个身体呀、啊。他不是说咱得了病以后去治疗，平时这个身体啊得靠养。像您刚才讲的这个病啊，首先呢，您这个人的这个肾虚，啊，咱们说脾气上升，胃气下降。像您这个胃肠，要是您觉得总也不好的话，您这个胃肠确实一开始不好，到后来它就有息肉了。 对， 是不是啊？所以我要问问你这些个病呢，然后呢，我就跟您说说。 嗯， 其实中医啊，咱不能把这个老祖宗这个老本儿给忘了。中医啊，这个中药，它通过这个治疗咱们慢性病，它能多病同调。就像现在，因为您的胃肠不好，所以您的供血供养就供不上，气不足嘛，血就不往上跑嘛，对不 对？ 对，哎，血跑不上去，那心脏不得着急吗？你心律不齐的问题就来了。你现在是心律不齐，回头再往后头严重了，它就该堵了， 对 不对？ 对。 我们说那个巴马长寿村，有钱人一年都上那儿住几个月，调理病去了。 啊。 那没钱，他没这个条件呢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呢，啊，研制出来的这个生物疗法。 啊。 对咱们老同志来说，咱老同志呢，不光是怕得病，也怕花钱，对不对？ 对。 那把咱这个病调理调理呢，所以我们经过30来年的研发， 嗯， 研发成功了。您现在80来岁了，对不对？ 对。 所以呢，你可以来试试啊。我们复制了巴马地区的地磁场， 嗯， 对于您来说， 嗯， 那您这个病用下来。您就会有很舒服的感觉，而且就您现在这个病症，很短时间内会得到改善。 好，谢谢了。 啊，不用谢，不用谢啊。 好，再见了， 哎、 谢谢、 哎。不用谢，哎，好，再见。 哎。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，也是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。可是你知道吗？跟10年前相比，中国老年痴呆脑萎缩患病率增加了85%。50岁后，中老年人因骨质疏松，每年会遭遇约37万起骨折事件。60岁后，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患病率竟高达39%。药罐子，病秧子，